好啦，而家我哋身處嘅咧就係葵芳嘅工廈裏邊，咁咧就係 Angus 嘅風啤嘅釀酒嘅地方。咁啊，呢啲一桶一桶嘅咩嚟？可唔可以介紹下咧？ 可以，呢啲係發酵桶嚟嘅，咁佢裏邊係釀嘅啤酒啦。咁而家釀嘅呢只咧就叫做 IPA 嘅，係一隻好傳統嘅啤酒，啤酒花味比較濃，啤酒苦啲嘅。咁呢只 Pale Ale 就係一隻好基礎嘅啤酒，好 basic 嘅啤酒，佢就係、是。比較 淡口啲， 淡口啲咯，係啦。呢個叫 Rich Ale， 麥啤， 麥啤係小麥啤啦。咁佢係比較清爽啲嘅，同埋佢 creamy 啲咯，我講就簡單啲嘅呢個啤酒。 好啦，呢兩桶有個公仔頭嘅咩料嚟咧？ 啊，呢兩桶就出嚟啦。呢兩桶就係專為聖誕而嘅啤酒，係放呢個新年嘅。 可唔可以透露下咩口味先？ 暫時唔得住。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味。佢係專好啱放新年嘅，好啱新年人嘅啤酒嚟嘅。 好啦，大家密切留意啦。新年之前咧，我哋就會釀好之後咧，就會公開發售噶啦，通知大家點樣可以買得到嘅。記住試下我哋城寨第一次揾阿 Angus 製作嘅啤酒。 嗱，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啦，我哋揾到袁天佑牧師上嚟嚇。咁啊，即係香港人咧，即係如果要學英文學得好咧，或者學西方文化學得好咧。有兩樣嘢你一定要識嘅。第一樣嘢咧就是要聖經，識聖經。 係， 無論你係咪教徒都好，唔好藉口啊。無論你係咪基督教或者天主教校都出身都好，一定要學聖經。Okay? 嗯、 第二咧就要識啲希臘神話。咁啊，呢個兩樣嘢咧就係西方文化嘅支柱。因為我個名咧，小弟個名咧我攞嘅時候，中學嘅時候我叫 Toby 啊嘛。OK。原來咧好多年之後發現 ，OK， 有個神父話俾我聽，啊，你個名咧就係喺舊約有本書叫多比亞書 ，Book of Tobias 或者 Book of Tobias， 啊，多比亞書裏邊出嚟嘅。咁基督教聖經就冇嘅，咁因為呢個天主教聖經嘅舊約咧，比基督教咧多咗唔知五本六本啊，叫做 次經。 次經有啲人叫偽經啊，不一般講啊，講次經啊， 多數 咁原來嚇次經。即係原來我的名咧係有一個聖經嘅根源嚇，我自己都唔知嘅。你每樣嘢而家香港話福地，福地英文係乜嘢啊 ？Promise land 係啦，就應許之地啊嘛。香港福地原來呢個都係聖經。如果你譯譯正統嘅譯法就真係 Promise land 啦。咁又大衛與哥利亞。咁你全部係聖經故事嚟噶嘛？你唔可能唔識嘅。 英文名叫 Christian name 啊 ，Christian names 啊嘛，係啦。咁啊，講翻呢度啦。喺上次我哋提到基督教嚟到香港嘅華人社會 ，OK， 面對個問題就係、是、我頭先比較過美國黑人喺爭取平等方面，教會扮演咗個好重要嘅角色。而南美洲咧就有解放神學。嗰啲咩神父修女，主要天主教噶嘛，咁啊，即係協助啲遊擊隊啊，啲人咧左翼遊擊隊咧革命做咗好多工作。 嗯哼 哼。儘管殖民主義已經離開咗好多百幾二百年噶啦，所以唔好賴殖民主義。南美洲主要都係信基督天主教嘅 ，OK， 走曬殖民主義者，冚啲人都係信嘅，所以你話同殖民主義有等於咧，呢、這個真係講唔通嘅。好多國家佢殖民主走鬼，殖民主已經過去咗啦。英國佬咧，佢都唔想依啲咁嘅嘢，即係唔係一種光榮嚟？佢覺得係嘛？咁點解嚟到香港啦 ？OK， 即係教你頭先都分析過，可能係因為華人文化嘅原因，即係我哋唔係好習慣，係大家都做去愛好和平嘅。事實上咧，香港嘅示威咧係好和平嘅。我哋咧享受咗52年嘅太平，所謂52年，而家應該53年啦。上一次大動亂係1967年， 1967年 之後唔係話冇動亂，但係好少嘅規模，一晚就搞掂嘅，平亂平咗啦。我哋有52年嘅和平，我哋未見過，大部分人都未見過咁大嘅場面啊。咁啊，即係話啊，點解西方國家係咪想這個中共死中國死啊？咁支持香港示威者啊！香港示威者，你睇下幾暴力，又掟汽油彈，又射箭 ，OK， 又掟磚。哇！點解啲鬼佬係咪盲嘅睇唔到？點解要企喺示威者嗰邊？其實咧，嗰啲鬼覺得你香港啲所謂暴力啊， 是濕濕碎的。 是對外國人來說是的。 他們那些就是不掹槍事小、啊、在黃背心的暴力還有他們更加是、無選擇性的無差別性的所有店鋪打爛了。香港呢即係當然我啦，講呢度啦，你唔好話我老土啦，我都唔係好贊成暴力嘅。O、okay? K， 我哋大家都唔贊成。 但係香港咧、嗯，就啲人咧就真係好理智嘅，即係唔係亂嚟嘅。 係 咁啊，打爛咗個架的士咧，打錯咗架的士個玻璃，就籌錢咧就賠翻 俾佢， 賠翻俾佢。嗱，中環啲名店有邊間有絲毫受損？啊，你中意啲 L V 啊、Chanel 啊嗰啲咁，一間都冇事啊，幾識做啊啲人啊！冤有頭，債有主，做得好好啦。不過從前我哋嘅和平，你睇下八十年代開始爭取嘅我哋嘅普選 ，OK 幾多次由爭取八八普選，以至爭取雙普選嘅各樣嘢，有邊次係暴力噶？ 嚇，冇， 全部和平嘅，即係所過之地唔係寸草必生，係所過之地係冇垃圾嘅。看啊，即係睇呢樣。 現在有垃圾的人都執翻啦， 執翻啦，有垃圾執翻啦，即係質素之高，令到咧喺我哋今次嘅逆權運動初期咧，西方有篇文章寫香港人所爭取嘅嘢，即係佢哋嘅手法，即係早期嘅，令到我哋西方國家係羞恥， 係 羞恥， 真㗎， 啊！呢套嘢本來爭取和平啊嗰啲，係我哋西方教你，點知嚟到香港發揚光大，仲做得好好過佢哋。哇！佢哋國家嗰啲，美國嗰啲示威唔掹槍就搶， 係咯， 乜嘢事啊？香港冇啊，冇發生嘅喎、啊。但係講時咁講啊，牧師，你部分牧師啊，就俾人啊縱容暴力、煽動暴力，簡直係魔頭牧師嚟嘅。喂，你哋係咪真係縱容暴力咧？ 我相信每一位的、就是、宗教人士都不會是贊成是暴力的、 嗯 嗯啊、當然我們現在看到有些所謂抗爭者呢打爛一些所謂的、就是、中資的、就是、機構、啊 嗯、 甚至乎那些 最近匯豐都散了 匯豐、啊嗯啊、這些藍色背景的一些商店、啊、等等、嗯、這個我們都不 是贊成的、嗯就是、我覺得都是不應該的不過問題就是點解咩嘅問題會弄至到今日呢？從六月九號開始，一百萬、二百萬人嘅遊行， 嗯、 我哋見到咧係好和平嘅，甚至頭先我話垃圾啲人係執翻走噶嘛，係咪？咁而喺七月一號最多要破壞嘅咧，只不過係咩咧？係立法會、 嗯， 一個象徵著權力嘅中心嘅地方，佢打爛佢啲一啲象徵性嘅一啲嘅即係 物品，嗯 啊。咁但係點解會造成係咁咧？其實呢個都係可以話咧，係最重要嘅源頭啊！暴力嘅源頭喺邊度咧？好多人就冇留意到，其實呢個暴力嘅源頭咧，係根源喺政府嗰度。譬如政府如果能夠一早決定咗撤回呢條嘅條例，好快已經係冇事噶啦。 嗯， 係咪？ 係。 當你撤回啦，咁係三個月之後先撤回喎。但係三個月裏面發生好多嘅事。包括了拘捕了很多即係嘅嘅人，但又檢控不到他哋嘅。同埋喺呢幾個月裏邊，當你去捉拿呢些所謂嘅即係暴徒啊，佢哋所講嘅暴徒咧，所用嘅仲暴力，警察所用嘅暴力，甚至佢哋咧就被拉到去即係警局所受到嘅一啲嘅所謂對待， 係折磨 torture 啊！我用 佢哋感到咧都感覺係好唔開心嘅，加上喺呢。幾個呢半年裏邊，有啲人死咗、嗯，有啲自殺，究竟係咩原因自殺？冇人知道。 係 有啲嘅事件 莫名其妙， 七即係 不明不白 嗰種嘅暴力， 嗯， 八三一嘅暴力，我哋希望你能夠好認真嘅去調查，向我哋公佈，你一樣嘢都冇講俾我哋聽，我哋完全唔知道。嗱、嗯、呢種嘅所謂即係市民或者抗爭者嗰種嘅憤怒咧，喺一路路積聚。以至咧，我覺得亦都好難講話咧，唔忍即係呢種憤怒，自然就會引起暴力啦。咁呢個好自然嘅事，但當然我哋唔贊成。咁但係點解我哋話啊？我哋冇好大嘅譴責佢哋咧？咁其實我哋覺得你譴責佢哋，點解我哋唔譴責嗰啲 暴力的源头呢？ 嗯， 为什么我们不先要谴责即是特区的政府，不谴责去使用暴力的一些的即是去捉拿即是在執法的时候那班的警察所有的暴力呢？你看到很多真的明明呢捉到他已经是捉到他按在地上，你都要挥棍不断打他的头打他。有些人呢根本走过又被你去乱棍地打。我觉得这个呢的愤怒呢累积成的暴力即是很自然的事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问我们宗教人士，我们不赞成，但一定要谴责暴力的时候呢一定要清楚暴力的源头在哪里呢。这个 是不同的地方。不过很多人呢，特别我想在华人的社会都是习惯了、即官呢就不怕得的，不说不闹得的。所以呢我们就即闹那些即用暴力的即抗争者。但我們不懂得去罵那些、用暴力的 政權、他們好像拿著槍是合法的，你拿槍就不合法的，就不對的、樣。我想拿著槍是他的、有的武器，但他應該用合法地的方式來到呢去使用他的槍嘛、你政府是有權力去管理，但你怎樣去管理都應該和民意呢是不能夠太過相違背才行嘛、你知道連80%-90%的市民都贊成你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你政府可以說我堅決不做。那這個暴力在哪裡呢？這個才是權力的暴力的核心、我想今天很少人去留意的。我們今天所謂即很多的所謂宗教人士呢，去所謂為什麼我們不是支持暴力，我們都反對、但是呢我們沒有很大的譴責呢，可能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要譴責的最重要的那些人、都譴責都沒效。我們譴責什麼呢、我為什麼要譴責一些、抗爭者呢？即是你要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我不譴責那些、用權力的、政府呢、所以這個是我們不是支持的、 其實呢是一個有權者和無權者之間的問題。我真的不很明白，有些人不明白、所謂有權者就是政府有權，他有個公權力，差人有公權，即是說法律授予權力，他可以打你，他不用負責的、 不是的，他打你是不合法的，如果不合理的打你 理論上的，他有制服你的時候的，他現在是濫暴濫打、即明明按低了個小孩，你四個大男人按低個細路， 你都要壓低佢，揾個腳去跪佢個腰啊，搏佢個頭啊，咁樣。 係。咁仲有，你仲要噴胡椒噴霧，你點樣 justify？ 咪就係咯。 點樣 justify 嚇、大佬？ 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完全係唔合理嘅。 即係冇啊！仲有四個按低一個女仔，跌喂夠啦！仲要打啊？你四個打唔贏一個？你真係咁冇用，你啲訓練好有問題喎！而家如果四個打唔贏一個， 所以點解香港嘅市民佢哋都唔係贊成暴力嘅？但你見到點解即係呢幾次嘅遊行，譬如好似琴日咁樣，都有成超過100萬人咧走上街，甚至我相信呢個數目係唔止嘅，因為好多人咧被你停止咗話唔好啦遊行嘅，仲好多人仲喺圍院嘅地方，因為佢哋唔係贊成暴力，佢哋只不過睇到政府嘅暴力。警察所有的暴力，他們反對為什麼？ 還有你天天說謊， 是 哇，那些 叫警方會， 警方會謊言的謊，加上你的政府官員說的那些話，由林鄭數到落李家超，現在加上羅志剛，很不幸，本來羅志剛不關他事，他都要說， 但我們都覺得他們所說的話基本上都不能夠解決到今天市民心裏面那種怒氣。 是 可以這樣 說嗎？因為如果去到80%人呢都贊成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有傳召權，因為香港有法例， 是的，應該是這樣的嘛、 就是說其實除了黃絲之外呢，很男的、都贊成 的，不過有些即當政的人不敢得罪某些人，就不敢表態，為什麼呢？ 就翻工咧就做藍絲，放工做黃絲，因為你老細嘛。我都話啦，你同你老細咧 權力不是平等的，他有權炒你的嘛，有權不加你人工的嘛，那你當然發啊，你老知道你老闆是藍絲啊，是是抵打抵打，我放工就去示威，我蒙埋面去示威， 他不給人蒙面就不對的， 是講不通的。有些人就不是很明白，他說加拿大也有蒙面法，喂，加拿大的蒙面法是經過國會討論，最後尾由大多數通贊成之下通過嘅， 同埋佢有個民主選舉嘅、啊，即係國家領導人有民主選舉嘅制度，香港冇啊嘛，特首冇民主嘅選舉，立法會有一個偏頗嘅一個所謂即係制度嚇、啊，又分開功能組別，又直選啊咁樣，根本就係一個唔公平嘅一個議會嚟，係 唔公平。 所以你話因為外國有咁啊，即係蒙面法，香港就要有咁，但係你唔睇到個背景係乜嘢咧？係咪？譬如佢哋依家提出話英國有獨立嘅即係檢討委員會對嗰個暴動嘅事，但係你知唔知嗰件嘅事，人哋係喺嗰個即係暴動裏邊咧，打爛好多嘅即係有好多暴力咧。是不合理的，譬如對一些即商場的老劫啊等等，香港沒有的， 沒有的， 香港你打爛一些東西，你都不見他偷一些東西出來的。 是，還有一個例子很簡單的，就說呢早兩三月前呢，有一次呢就有些示威者呢就去倒毀一間小米店，即我不贊成倒毀小米店，但他們覺得呢小米是中共政權象徵，倒毀了呢就乜都冇攞過， 係咯。 咁咧，示威者走咗啦，翻轉頭發現有幾個小偷偷嘢，其中有一個咧偷咗三架小米機。咁啲示威者咧就打個一鑊，然後將佢綁住喺啲欄杆嗰度，馬路中間欄杆度，將嗰三部小米手機就擺喺地下。 係。 咁啊，後屘啲防暴隊翻嚟到啦，啊見到嗰個點解咁得意綁咗個人喺度咧？哦，原來你係小偷，咁啊啦，佢哋係。不會搶的，即是香港那種文明的方法，你是沒有各個 國家。我們當然不希望這些抗爭者繼續這樣的破壞，但我覺得要停止這些的破壞，首先政府是要自己停止自己的暴力先。 是，還有說回，為什麼要衝擊立法會？ 是的。 為什麼要改變制度？因為立法會根本不可以反映到民意， 冇錯啦。 立法會係扭曲咗民意， 係啊，直情係啦。 啊，本來啲人咧五年前雨傘運動嗰陣，唉，爭取再爭取唔到啦，已經呆單噶啦。點知咧，你林鄭搞六月十二日咧，就一定要二讀都通過，因為我夠票啊， 我夠票啊嘛， 夠啊，夠票嘛， 夠票夠啦。 啊，咁啊提醒咗啲人，哦，係一個立法會權力 冇錯啦 嘅問題。OK。立法會係扭曲了香港的民意， 所以個問題製造者咧就是特首， 係啦， 佢製造啲問題出嚟， 你令到啲人覺醒嘅思考啊，點解？咦，係喎，立法會根本反映唔到我哋意見喎，咁你咪重新喚醒咗啲人爭取雙普選咯。 所以我覺得要解決今日嘅暴力嘅問題咧，就唔係譴責呢啲所謂嘅抗爭者，而係真係我都唔想用譴責，我好期望。特區政府懸崖勒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處理呢件事， 咁就可以起碼平息到一部分嘅即係民憤啊！ 我覺得因為有獨立， 你而家成日話冇生意做，啲人好慘， 你就會調查到點解呢個民憤民怨喺呢個社會裏邊咧？咁你自然就應該要推行咗去立法會嘅普選啊、特首嘅普選啊，呢啲自然嘅嘢嚟噶啦。如果你肯有個獨立嘅調查委員會調查就係、 是，政府嘅管治，就算你而家係個不民主制度選出嚟，你都需要民意授權嚇、你先至令到啲人調氣順啲。 其實香港係一個所謂國際嘅大都會， 係 即係的確我哋都受西方嘅即係文化嘅一啲嘅薰陶。我覺得民主的社會在香港來說是成熟地是應該要推行的， 是我們值得擁有民主， 值得應該的， 因為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香港市民的確質素很高， 是 啊，就是 we are proud of them、okay? 其實真的你很欣賞很多、就是、你在遊行裡面很多的青年人、他們那種的、就是、可以說呢那種善心，我都覺得佢有啲嘢咧，我都欣賞佢哋。譬如喺好多次嘅遊行當中咧，佢識得照顧我啲老人家㗎。 啊，你都唔係好老啫，牧師嚇。 我覺得係佢哋都係有一定嘅善心，佢哋係想香港嘅社會好，只不過你今日政府唔肯去回應嘅緣故咧，觸起種嘅憤怒，而至引成呢啲嘅暴力。咁我呢個係好可惜嘅， 係相當相當之可惜的， 好可惜嘅、啊。 即係同埋咧。你班政府官員嗰啲嘴臉唔該收下啦！ 收下啦、啊！你講少句咧就好啲，你講多句咧就製造多啲問題出嚟。 即係你哋已經輸咗呢個區議會選舉， 係啦。 即係我都有好，我睇好全世界人都意外，點解會贏到離行離辣嘅？啊，就係、是、因為啲人條氣真係 唔順啊嘛， 真係唔順啊！ 依家你更加你選啲落選嘅區議員，你又委任佢做公職，話你啊引起公憤嘅啫嘛。 咁選嚟做咩？ 咪選嚟做咩？ 嗱，選輸咗都有得撈嘅，即係咁，即係你唔使選啦。 唔使選啦，咁你不如話個個委任啦。 同埋咧，喺呢個建制陣營咧，或者藍絲陣營咧，嗱，我都話佢哋咧翻工咧就可能講一套，放工另外一套。 冇錯。 佢點解今次會計算錯誤咧？誤判咧？就因為就係太多人講假話，即係個自欺欺人。選我哋啊！選咩唔選啊？打死啲僆仔啦！抵死噶啦！ 咁好多人都唔贊成嘅藍嘅，係嘛？反而支持黃嘅唔定噶。 係啊，你又信喎、啊？得啦，咁我哋咁多人支持，哇，掂硬啦，係咪？哇，點知出嚟個個係同你講緊假話啊！我話支持你，其實唔係支持你，因為我想有得撈啫，我仲想有工翻。你個老細話或者啱啱主任話咩？佢係藍絲噶，好藍絲啊，中資機構噶，一定出去。我哋要而家最大嘅議題就係止暴制亂，我哋一齊止暴制亂。係 咁講嘅嚇，大家都知道點樣方式先可以制亂嘅，大家都知道噶啦。 咁咪信曬咯。嗱，仲有佢港府咧係要有樣嘢咧，佢根本唔想止暴制亂嘅。你而家有啲嘢咧，你去住尋日咁樣。OK， 唔係啲人破壞銀行係啱啊！你後尾咧係不成比例，你 cancel 嗰個遊行咧， 嗰個係冇絕對冇理由嘅， 係好唔順嘅。你今日有足夠警力制止嗰班人嘅，跟住咪俾佢行咯。你話要 call off 喎，半個鐘頭之內有人超過100萬人散喎，哇！就係香港人好有規矩啊！真係 你覺得咁樣叫人散人哋嗰個喺維園仲等咗幾個鐘頭都未出得嚟嘅時候，當佢走出嚟嘅時候，佢會唔會做破壞咧？ 係啦， 自然噶嘛， 係， 即係你呢種嘅憤怒，即係我覺得你係你去刺激佢哋嘅，差唔多點講啊？其實佢今次所以中止嘅遊行，根本個原因要即係我覺得係完全唔合理。 係， 你喺匯豐銀行海灣仔啦，見到嗰件事，所發生嗰件事係根本上係可以控制得到嘅， 係完全可以控制得到。 我覺得呢個可能都係一種陰謀嚟嘅，已經決定咗噶啦，可能呢個戲劇已經寫定咗噶啦， 係劇本寫定咗。 預備係腰斬，亦都預備咧，將你啲所有嘅即遊行嘅人士分開幾個 section 咁樣，又逐個去驅散你哋，或者驅捕你哋。我諗呢個劇係寫定咗㗎啦。 同埋有即係尋日咧，對阿許議員咧，立法會議員咧，你兩次掹開佢個防護鏡嚟佢眼嘛？ 你冇嚟直接將那個噴霧咧咁樣噴落去，即係一個人嘅眼嗰度嘅。 今日仲話做得即係冇錯嘅，哇！我真係你俾人影到。我有個朋友咧，佢講佢話西人嚟，佢話法西斯行為，依啲法西斯。 佢今日話咧，有人掟磚掟嘢落去啲警察度，所以佢哋就將啲所謂催淚彈掟落去啊。但係我覺得我希望你揾到一條片，話俾我哋睇到有人係掟嘢落警察度。我希望你找到，但我很清楚看到無緣無故突然就扔一個手榴彈、催淚彈落去別人的人群當中，這個是我們看到的。所以看到警方所舉行的記者會根本真的已經越來越少人看了，是警方會來 的，越看就越把火，越看即這樣。還有你繼續追擊 部分被指是泛民老師，啊，你這樣說有這個監師會呢，還有你教育局長，出來說啦， DQ 校長， 啊，DQ 教師都不夠DQ 校長啦，你就根本不是打算止暴制亂，你想個社會就越來越亂，你就搞到教育界人心惶惶啦，是所有學校都受到影響啦，這樣 現在就以暴去製造混亂，政府的方式就是 以他 的暴力， 是暴力權力的暴力，是的，製造這個混亂，喂，怎會停止啊？現在怎會停止？不 會 的，人人自危了，你搞到校長，本來校長，喂，人家捱一整世才升到那個校長，當然不想那麼多東西，最多叫老師，喂，上台不要再說那些東西了，等下老校是可以掂啊。 但你我哋想象一個老師，即係當面對住呢個社會裏邊咁多嘅問題，喺個內心裏邊點會冇憤怒咧？ 係 一個人嚟噶嘛，咁喺佢自己嘅網頁裏邊分享佢自己嘅憤怒、嬲怒，有啲人之常情嚟嘅。你就話佢即係失去即係所謂專業道德，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唔合理嘅。我做牧師都好憤怒 啊， 咁我係咪停止我嘅工作咧？係咪？係， 你同埋咧，如果冇民怨，你講咩都冇用啦。即係你過去幾年咪極過去嗰有咗社交媒體之後，咁幾多人發表過啲煽動性言論啦？你根本如果啲人係對你政府係服嘅，你點撩佢都冇用嘅。 警察所講嘅都係一種煽動嚟嘅喎。 係啊， 咁點解佢又冇紀律處分咧？ 嚇冇係啊？點解冇紀律處分啊？ 係咯。 我哋所 你鬧啲人係曱甴， 係你侮辱性 侮辱人喎，侮辱社會嘅市民喎， 係仲有你係刺激啲群眾，係 咯， 啊你係想刺激暴力啊嘛， 所以呢個我覺得喺我哋嚟講，我哋唔係話支持暴力，而係睇到即係我哋追究嘅係暴力嘅源頭。 其實警方差人用咗四十幾年時間。我估你喺依個人生階段都明白，當你係讀中學嘅時候，啲差人係點樣貪法嘅？係用咗四廿幾年時間先可以建立，乜嘢都冇曬啦。 依家冇曬啦，依家破壞曬。其實就算我都話你打壓咗現在嗰個嘅即係遊行啊、示威等等，俾你拉咗一萬人，但係市民心裏邊對警察冇任何好感， 冇 對政府冇任何好感。 啊！你點做都冇用， 你點做都冇用。所以我覺得依家咧係一個嘅局咧，政府唔自己好好嘅去處理解決，用即係回應市民嘅訴求咧，我相信佢好難解決現在嘅問題。 我記得咧睇以前睇啲警訊啊，即係香港電台拍啲警訊啊，講咧點樣佢哋咧係建立一個好啲嘅形象，做咗幾多功夫，叫啲差人講嘢要禮貌啲，唔好得罪人。我哋差人用咗好大努力㗎，你而家講句咁嘅嘢害死我哋， 咪咯？ 睇戲咧，啲差人咧全部，喂，我將委任今日話，第一件事唔係攞委任證，全世界邊個話？喂，唔係喎， 全世界都應該攞委任證㗎 嘛，起碼話我係差人喎。我打你嘅時候，我係差人，我係警察。喂，點解俾人問極你唔夠膽講？你有咩咁羞恥？啊，你都蒙曬面啦，又冇乜嘢都冇啦，證都唔攞出嚟啦。 唔係你驚人起底，同埋驚人哋咧喺即係網上嚟攻擊你，你咪另外立法講關於起底啊嗰類問題咯。 告佢咯。啊！ 但係你唔可能話即係我執法，我冇委任證，我執法唔公開我嘅即係嘅 number 出嚟嘅，咁係完全唔合理嘅。 係即係唔負責任， 係咯， 你係完全唔使負責 嘅， 你做乜都得啦。喂，你做差人做警察應該引以為榮噶嘛？點解唔講出嚟啫？係咪？你冇做錯嘢，你怕咩人？ 我相信你做得啱咧，香港嘅市民都會贊成你。 係， 就係因為你做得錯咧，香港嘅市民就走出嚟抗議你。 係， 而家就係咁啫嘛。 啊，即係嗰個警察警暴，儘管唔係所有都係咁，係。令到啲人反感，你唔明白點解區議會輸？你日日做嘢，係谷緊啲泛民啲票啊！ 係啊，雖然你話即係立法會現在嗰個因為功能組別嘅原因咧，你好難贏，即係泛民可能係大贏，都難贏得到好多，係咪？但呢就係個制度嘅權，即係嘅唔啱啦嘛。所以變咗，我覺得呢個制度都係應該改嘅， 係要改， 係啦。 咁我相信咧。 其實大部分人都想改㗎啦。 係啦。 佢開唔開聲就另外一件事嘅啫。嗱，今晚咧就阻咗你好好多時間。 唔好講， 我最後要問問你咧，喂，如果係非信徒， 係 OK， 有啲咩電影你可以介紹俾佢，即係啲人能夠多啲了解基督教或者聖經啊咁嘅咧？啊。 早幾年嗰套《沉默》嗰套電影都係一套好好嘅一個嘅電影啦，係咪？譬如特別喺今日即係嘅社會裏邊，都好多人問：咦，點解上帝好似都冇行動？ 係 去回應香港嘅社會嘅情況咧？咁 係， 我相信咧喺我理解嚟講，上帝唔係沉默嘅。 嗯， 上帝只不過係透過人咧去付諸行動。 嗯， 我諗個《沉默》嘅電影都係表達出一個咁樣嘅信念咧，就係。那個嘅神父喺日本嗰種嘅極權國家裏邊咧，用佢自己好嚇即係嘅方式嚟到將信仰咧活出嚟。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其實我哋真係，我哋唔一定要去有做好多嘅嘢，但係咧，我哋可以真係喺呢個社會裏邊盡我哋能力去活出我哋嘅信仰，行公義、好憐憫。呢個就係我哋嘅。信仰的實踐嚟啊嘛，咁我覺得我哋無論嘅政府嘅打壓係點樣，但我哋要堅持我哋自己點樣去活出信仰出嚟。咁呢都係一個好嘅電影嚟啦，都係值得即係喺即係不過係幾年前啦，大家都可以。 我睇唔難揾到咯，啊 library 應該有咯，公眾圖書館或者大學圖書館都應該有。公眾圖書館唔使錢㗎，你可以去借嚟睇啊嘅呢套戲。咁除咗呢套，有冇多套可以大家啲人講講？ 啊，暫時未諗到咩？ 唔緊要，有機會再講話俾你聽啊！啊，咁我又有一套咧，即係即係俾大家睇嘅，即係我頭先講過啦。如果你要了解西方文化，其實你想進入即係同個世界接軌咧，你一定要識聖經同埋咧係嗰個希臘神話嘅。咁啊，有一套講耶穌，你識關於耶穌嘅戲咧？就好多套啦，拍過即係 N 咁多套啦，聖經故事拍好多。咁但係咧有一套咧，最三年前啊，國家地理頻道，國家地理頻道理論上咧，佢就只係拍嗰個紀錄片嘅啫。佢第一次拍電影，第一次拍電影就拍咗套叫做《殺死耶穌》。 哦，我未睇過。 係啊，大家你可以揾咧，佢係講咧好平和地介紹耶穌嘅。 嗯， 好，即係講到用而家嘅語言嘅，包括咧耶穌話：喂，我都唔關心政治，唔係搞政治，點解你搞我啊？即係啲現代語言嚟噶嘛。另外咧喺猶太嗰啲猶太祭司有啲正義咧就大鬧而家聖殿咧裏邊咧搞到烏煙瘴氣，又利益輸送，用利益輸送。我估當時係冇利益輸送嗰啲字咧，同埋考據得好認真嘅， 係嘛？ 好嘅。國家地理頻道拍叫《殺死耶穌》（Killing Jesus）， okay。 我相信在圖書館、公眾圖書館同埋大學圖書館係揾到呢套戲，係好出名。國家地理頻道係第一次拍電影，就係拍呢套嘢。同埋咧，佢形容啲窮人咧係做得好好嘅一樣嘢， 係嘛？ 佢係啲牙咧，當時我估大部分人啲牙唔好啦。咁但係咧，佢一啲貧窮嘅人咧，佢哋嘅點，佢根本冇可能理到 蛀牙咁 咯。蛀牙嗰啲，哇！即係嗰個細節啊， 係嘛？ 你唔可以唔欣賞國家地理頻道，佢話拍到戲， 國家地理頻道做嘅嘢都好仔細嘅。 係咁啊，嗰套係佢第一套拍嘅電影。咁啊，大家攞嚟睇下。咁佢唔係冇神跡嘅，全套係好平和，當你耶穌係一個人咧去介紹 人咁啦，係啦。 佢冇話叫你信，佢即係好 narrative 嘅，好咁樣講啊，講耶穌出嚟嘅。咁各位唔信教嘅咧，你可以睇。記住，你唔識聖聖經咧係唔掂嘅，即係你信唔信另外一件事啊！阿牧師講完，希望我哋信啦。 聖經都係好多係人類嘅文化裏邊咧孕育出嚟嘅一個創作嚟，你當佢一個文化歷史嘅文獻去睇咧，都有意思嘅。 好啦，咁啊，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咧我咧就好多謝我啲基督教嘅朋友咧，俾咗好多關於聖經嘅知識俾我啦。咁亦都咧，依啲朋友咧係好多謝佢咧，曾經幫過我好多嘢。OK， 我一定記得，我一定記得嘅。就唔好誤會咧，湛國人有時鬧下基督教啲衰嘢咧，就係 有衰嘢可以鬧嘅。 否定教會冇啲咁嘅事啊！ 你哋幫過我嘅嘢，我一定記得，千祈唔好誤會啊呢樣嘢嚇。咁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阿牧師，有機會上嚟咧，再同我哋講，因為聖經嘅故事咧，聖經裏邊嘅理論咧，係同埋神學咧，我睇多多少少知啲嘅，唔係真係唔明嘅，真係對西方有啲嘢真係唔明嘅。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記得啊，我哋轉數快咧個 number 係26296402629640嘅，仲有。share 我哋嘅節目 ，OK？Please do， 拜拜， 拜拜。